坚持撒泼火，莫来拿来撒泼火。 距离都有，巨鹿巨鹿节目，嘟噜嘟噜发射野地模糊，发射野地哆来哆来地里你，射发来耶，这来这来摸摸发摸来，摸得嘞，一吸一吸三那三那我来三。Yes, sir.